具体干啥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不今年过春节吗？非让我烧点炮竹回去， 这啥意思？ 以为他是坐二踢脚的呢。 这哪跟哪？你要这么说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你说我儿子吧，光知道他爸是搞导弹的。嗯，导弹是啥他不知道。嗯，上回有人就问他了，说孩子，这导弹啥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猜我儿子咋说的？嗯，叔叔，导弹导弹，这是打卖鸡蛋的。 咱这老公好哎，上不告父母，下不传子女， 中间还不传咱妻子呢。 对，哎呦喂，坏了，我老公办公室那个窗户怎么亮了？ 哎呦，看来你老公今天又要加班啊。 可不是嘛， 那你这白菜不是要泡汤吗？ 哎呦， 别着急，向我学。你看我现在就比较冷静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啊！我老公的灯也亮了， 看来你这个泥鳅也要崴泥啊！ 可不是咋的？ 来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 紧张啥呀？别看现在灯亮了，你得看谁老公的灯先灭。嗯，谁老公的灯先灭，谁老公就先回来吃饭。 对。他那灯一灭，我这就点火，时刻掌握信息，这就叫信息化管理哦。 他那灯一关，我这就开锅，人到饭也熟，要的就是快速反应能力。 一说起灯，我想起来了，听说你老公每天家里都进修啊。 不修不行啊，现在部队吧都是新装备，讲究吧是学习型军营，学习型军人，他要不学那战士咋学呀？ 都一样。现在地方入伍的大学生啊，一个比一个学历高。 对， 别看我老公是工程师，每天回家也充电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公学呀，一学就是好几天。 哎呦，我老公学一学就是好几宿。 我老公都学成博士了。 我老公都学成博士后了。 啥玩意儿？ 博士后。 哎，挺大一工程师咋才是你博士后呢？啊，没关系，好好努力，咱也整到博士前。乐啥努力？哦， 对，都努力，都努力， 都得努力。 我老公回来经常讲嘛，现在部队要迎接新军事变革。 我老公也常说，现在部队要跨栏式发展。 你没练狗刨是啊？你啊？ 我练狗刨干啥？ 人叫跨越式发展。 跨钥匙啊！ 哎， 也搞错了。我说呢，那跨栏是刘翔的专项。再说了，那北京奥运跟咱导弹也没关系。 那谁讲没有关系啊？这个时候谁敢跟咱导弹，咱马上给他一导弹，你信不信？ 对，谁嘚瑟削谁。哎呀，周嫂啊，你说他们那个灯不见灭。咋还越来越亮呢？ 这就叫回光返照，越亮说明就快回来了。 真的？ 抓紧时间做饭吧。 那赶紧收拾吧。 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咱们当军嫂还是蛮好的啊。 那当然了， 人家各个方面对咱都挺照顾的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部队让咱随军，地方还给咱安置工作， 人家给咱还编成歌了， 还有歌， 怎么唱来着？ 你唱唱。 多少年的不容易，我怎能告诉你？我就不爱听这首歌。 为啥呀？ 就咱军嫂容易啊。人家当警察的嫂子容易吗？ 对。 当矿工的嫂子容易吗？ 不容易。 这个女人都不容易吗？ 都不容易。你要这么说我也想起一首歌来。 什么歌？ 就那首啊。说军功章啊，有你的一半，也有我的一。不，你说说这帮大老爷们儿，咋这么抠门呢？给还不给全了，就给一半儿。人家地方歌唱多好啊！就那个啊，说你是我的心，我是你的肝，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，人家给一大半儿呢，是不是？ 哎呀，回家！你说咱们老公常年在外边，想不想咱们呢？ 一看你说啥呢？能不想吗？就你我老公啊，每次一想演习回来之后啊，那看见我就那眼神儿，就跟狼见着肉似的。 都一样。我老公一进门啊，也是猪八戒吃西瓜猛啃哦。 你看你说啥呢你？ 啊， 狼送上了。 谁说嫁给军人只有孤独和寂寞？ 啊，小别胜新婚，那赶脚贼拉不错 啊！